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刺耳的破空声令赵无极吓了一跳，在他所有的能力之中，敏捷是他最不擅长的一种。武魂附体后，他的速度虽然有所增加，但因为体型巨大，又加上自身防御力惊人，他在面对对手时一般都会选择硬碰硬的方式。面对突如其来又极其精准的十道寒光，赵无极反应很快，一双熊掌一上一下，上面挡住自己的眼睛，下面挡住下体，低吼一声，全身魂力迸发而出，将不动冥王身全力催动起来。唐三在射出十道寒光之后，身体却丝毫没有停留，脚踏鬼影迷踪，飞快地向后退开。十道寒光都刺中了赵无极的身体，但在强横的金光之中，全都被反弹而回，并没有对赵无极造成任何伤害。唐三心中暗暗吃惊，要知道，他射出的是十根透骨钉，在小型暗器中，透骨钉的重量算是大的一种，加上他的内力催动以及透骨钉的穿透属性，竟然也没能给赵无极带来一丝伤害，可见赵无极的防御有多么强横。戴沐白说他毫无破绽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身形一转，又是十余道寒光甩出，唐三眼中闪过一丝寒意。 毫无破绽吗？所谓的毫无破绽，其实全身都是破绽，只有破其一点才是机会所在。 后退之中，唐三的双手如穿花蝴蝶一般在身前或甩或弹，一道接一道寒光不断地从他手中射出，专找赵无极身上的要害位置下手。赵无极心中的吃惊比唐三还要大，这样的对手他还是第一次遇到，如果双方实力相等的话，他知道自己已经输了。唐三射出的暗器不但准确，而且同时攻击许多不同的位置，闪躲起来极为困难。柳叶刀、飞黄石、金钱镖、透骨钉，各种各样的暗器在唐三的漫天花雨手法中绽放，有直飞的，有斜飞的，有绕到背后的，但最终的目标却都只有一个，那就是赵无极的身体。赵无极清晰地感觉到这些暗器的穿透性极强，如果不全力运转不动冥王身，就连自己也很有可能伤在其中。不过经过快速的接触，赵无极也自认为摸清了唐三这暗器的攻击力，全身闪耀着不动冥王身的精身，大步朝着唐三冲了过来。眼看着赵无极朝自己冲来，那巨大的大力金刚掌又举了起来，他却丝毫没有慌乱，脚下一变，飞快地后退着，蓝银草却已经飘然蔓延，阻挡在了赵无极前进的道路上。蓝银草虽然坚韧，但不足以阻挡住赵无极，可是拖延他片刻还是能够做到的。无所不在的缠绕每次都只用一根蓝银草绊住赵无极的脚，既减缓了他的速度，又尽可能地节省着自己的体力。凭借着蓝银草和鬼影迷踪，唐三的绝对速度虽然不如赵无极，但赵无极却就是追不上他，大力金刚掌拍空了几次。而唐三在射出第一轮暗器之后，也并没有再继续以暗器攻击，就在场地中游走，闪躲着赵无极的攻击。唐三之所以要求自己一个人和赵无极对战，一个是因为害怕暗器误伤到其他人，另一个也是因为一个人的闪躲空间更大，也没有任何顾忌。此时在周围观战的几个人眼睛都有些直了，尤其是在唐三身上不断飞出暗器的那一段时间，他们心中都充满了惊奇。无论是朱竹清和宁荣荣还是戴沐白，心中都不禁暗暗发冷。他们发现如果换作自己是赵无极，或许早就已经中招了。香不知不觉地燃烧着，就这么一会儿已经烧下去三分之一的长度了。追逐唐三的赵无极突然停下脚步。 好你个小猴子，还真够滑溜，想要这么拖延到时间吗？可没那么容易。第三魂环技，重力增强。 赵无极身上的第三个魂环，紫色的千年魂环骤然放大， 但并不是将能力注入到他体内，而是飘然向下，直接涌入地面之中。唐三只觉得自己的双脚仿佛陷入了泥沼中一般，身体骤然变得沉重起来，仿佛是自己的体重直接增加了一倍似的。而赵无极却明显没有受到影响，大步地朝他冲来，眼中带着淡淡的笑意，似乎在说，这次我看你还往哪儿跑。好强悍的魂技！唐三的速度明显降低，尽管鬼影迷踪步足够精妙，但在重力的影响下，再闪避赵无极的攻击已经有些捉襟见肘了。几次都险之又险地闪避过赵无极的大力金刚掌。赵无极瞥了一眼旁边燃烧的香，香已经烧到快一半的位置了，他心中不禁也有些焦急起来。自己堂堂不动明王，对付一个才12岁的孩子竟然如此费劲，这传到其他老师耳中，岂不是要成为他们的笑料吗？这孩子是收定了，不过这场考试也应该是结束的时候了。想到这里，赵无极身上的第四个魂环亮了起来，紫光闪耀。令人惊奇的是，他身上的第四个魂环竟然飞了出去，像是长了眼睛一般，追上了唐三的身体，直接套在了他的身上。 这是什么意思？ 哈哈哈哈，该是结束的时候了，能逼我用出四个魂环，你有被录取的资格。 话音一落，他那粗壮的双腿骤然用力，整个人从地面上跳了起来。唐三赶忙转移自己的位置，但他却吃惊地发现，跳起在空中的赵无极竟然随着他的移动而转向，依旧朝着他的方向落下来。他并不知道，这就是赵无极的第四魂环技能——定位追踪。一旦被他的第四魂环锁定，那么在百米之内，他都可以凭借跳跃之力瞬间拉近距离。这个技能对于其他修炼方式的魂师来说或许没什么用，但是对于力量型的赵无极来说却是再好用不过了。凭借定位追踪瞬间拉近自己与对手之间的距离，他的力量和攻击就有了最大的发展空间。为了尽快结束战斗，他这才用出了自己的这个技能。唐三眼中寒光大放， 看来我的计划只能提前了。 眼看无法躲过赵无极下扑的身体，唐三索性不再闪躲，看着赵无极朝自己落下，立刻发动了自己的第二魂环技能寄生。在之前蓝阴草阻挡赵无极前进的时候，寄生的种子就已经悄悄地隐藏在赵无极身上，此时骤然发动，突然出现的蓝阴草顿时将空中的赵无极缠了个结实。唐三选择发动寄生的时机恰到好处，正好是赵无极即将落地前的一瞬间，这样一来，赵无极就无法在落地后第一时间向他发动攻击了。唐三双手抬起，只听得铮铮之声同时响起，六道寒光从他衣袖中喷吐而出，强劲的弩箭带起刺耳的破空声，直奔赵无极脸上射来。赵无极虽然防御力强横，但这突然出现的强劲弩箭还是吓了他一跳，不动明王身瞬间发动。砰的一声巨响，在金光扩散之中，赵无极不但挣脱了蓝阴草的束缚，也将射向自己的六根弩箭震飞。唐三最擅长的是什么？至少到目前为止，绝对不是手制类暗器，而是他前世研究了一生的击阔类暗器。突然出现的弩箭吓了赵无极一身冷汗，他的不动明王身虽然将弩箭震飞了，但弩箭的冲击力却刮得他脸上一阵生疼，可见弩击的力量有多么强了。痛鹤擒龙同时用出，借助赵无极不动明王身发动带来的冲力，唐三身体再次后跃，躲过了赵无极虚空拍下的一巴掌。双臂内收，胸肌隆起，一阵嗡嗡之声顿时从唐三胸口处响起，一捧寒光闪闪的钢针带着一股浓雾从唐三胸口的位置喷吐而出，正好迎上了扑击的赵无极。唐三也算是一代击阔类暗器大师，他所制造的击阔类暗器可不需要什么开关，凭借着肌肉收缩就可以启动，令人防不胜防。带着茶香的雾气令赵无极脑海中一阵晕眩，不动明王身的防御自然而然下降了半分。也就在这一刻，赵无极清晰地感觉到胸前一阵疼痛， 低头看时，赫然发现唐三胸前射出的那一捧钢针竟然穿透了他不动冥王身的防御，全部刺在了他的胸口上。麻痹的剧痛感觉瞬间通过神经传入赵无极大脑之中。 有毒！ 赵无极心中大吃一惊，赶忙再次催动自己的不动冥王身，强行将钢针震出体外。但是毒素却已经在呼吸和血液的双重作用下传入他体内。唐门可不只是有暗器，唐门的毒同样是一绝。尽管唐三这几年并没有什么机会收集毒物，但当初那条曼陀罗蛇他可没有浪费。从曼陀罗蛇毒牙中提取的毒素被他用在胸口这件暗器上，在关键时刻发挥出了最大的作用。他胸口的这件暗器也是他身上为数不多的几种能够破护身罡气的暗器之一，名叫寒沙射影。当然赵无极的不动冥王身防御力太强了，寒沙射影射出的64根钢针也只能勉强刺破他的皮肤而已，但这样却已经足够了。曼陀罗蛇的速度虽然不足以令赵无极失去抵抗能力，但却令他必须要分出一部分的魂力来阻止毒素的蔓延，这就给了唐三更多的喘息时间。不过赵无极身形的停顿并没有让唐三继续逃脱，他反而迎着赵无极冲了上来，十指同时弹出，十道细微的金光在空中一闪而逝，如果不仔细看甚至无法发现他们的存在。作为暗器高手，把握发射暗器的时机自然是极为重要的，唐三无疑做到了这一点。他选的时间正好又是赵无极刚刚催动不动冥王身将身上的钢针震出防御力薄弱的片刻。凭借着紫极魔童的观察，唐三不仅能够看清楚对手的每一个动作，甚至能够看到赵无极身体周围魂力的波动强弱，否则他又怎么能够如此恰到好处地寻觅到对手的破绽呢？这才是紫极魔童最大的作用。十道金色毫光强行穿透了不动冥王身的防御，悄然印上了赵无极的身体，钻了进去。赵无极只觉得身上数处剧痛同时传来，以他神经的坚强也不禁倒吸一口凉气，疼得全身一阵痉挛。 你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